锵锵三人行，马先生来了啊！那这个尤其是广美，咱们一开始要向广美表示，作为好友向你表示一份慰问啊， 是哀悼吧？ 没有没有，嗨，这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，这个会过去的啊，而且你也应该不过去怎么着啊？而且你也应该慰问我呀， 是吧？ 你知道最近我也是本来跟我无关的事情，把我给扯进去了。所以呢，我一开始我得特别说说这件事儿。 嗯， 你知道，要不说人民大学张明教授，我觉得这是个热心肠的人。好像那天我在香港啊，就接到他电话，气急败坏了。这家气急败坏，就说的义愤填膺，说的都结巴了，你知道吗？就说问到他们说你那个，你说张明搞那个女教授女学生，我一听就知道不是你说的，事实是不是你说的吗？跟我说很热心，要通过他的微博要说要给我这个辟谣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他这一说，我说张明搞女人，我脑子飞速的在转，我说我说过吗？我说过吗？哎， 你说过吗？ 我当然没说过，不是，他就给我一辟谣，然后呢？人这个张明教授，然后又跟我讲，说是这个文涛兄，我经常在微博上看见冒称是你说的话，内容主要是以骂政府为主。他说你实在应该开一个微博，要不然呢，老有人什么冒你的名。我说嗨，开了微博事更多，所以呢，我首先就得声明啊。我保持着三个这个个人荣誉呢，当然对你们不叫荣誉啊，对我三个个人荣誉。第一，我从来没有开过微博；第二，从来没有开过博客；第三，从来没有出过一本书啊，包括这个凤凰卫视，他这个签约的一些出版社啊，这什么的，把我不顾我的劝告，把我的名字、把我的照片印到书皮上，那也不是我的书。所以啊，凡是没有经过我们亲口认证的啊。都可以暂时视为谣言，但是呢，张维迎这个事儿，后来我才知道不是我个人的事儿，对吧？他牵扯到了一个，因为我前一阵在香港，我真闹不清这北京闹得这么大，他牵扯到一个整个北大的院长、系主任、什么教授，到一家叫做梦桃园的餐厅，就是一个有一个叫邹恒甫的人写的博客，你听说这事儿了吗？ 听说了 啊，说是怎么淫乱女服务员。哎，我还真说，我说老去北大呀，没 看见。 最近这个餐厅火了，你知道吗？这餐厅负责人现在出来说要怎么着捍卫自己的权益，说最近老有客人文峰来问说，哎，有那个服务吗？ 有， 我们可以看看咱们有这照片。哎，北大这么一餐厅，而且呢，我现在意识到啊，这个北大方面反应很严重啊。 是， 要现在已经提上法律程序，要告这个邹恒甫，好像是。 对他们，我看他们官方的这个微博就说嘛，已经正式起诉这个邹恒甫，是吧？就是这个教授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在这个事儿之前呢，我也不清楚他跟北大有什么恩恩怨怨。一开始就是说，很激烈的话，就说北大主要是他是用人身攻击。是，就是你乱搞女人，这在中国最容易这个引起共鸣，所以社会的就是比他过去的任何矛盾都在社会的影响力大。结果北大马上就出来就要证明这件事儿，证明这件事儿的方法我觉得有点笨了。就是他最终呢说来说去呢就变成了一个官司，一旦打成官司，这个事儿就得往外都，因为谁在这个官司当中呢，一定是尽可能的找有利于自己的。那么北大呢，这么多年又做的，有很多事做的不是太光彩，有个别人也不一定说他指的这些人，确实是你北大的，比如去年吧，有一个小女孩是在为了考北大，那个有个北大的老师，是不是有这个事儿？ 是吧？ 那北大老师许诺说，我保你考上北大，然后结果呢？ 被绑架了，是不是？ 对对对，然后呢，她把她男朋友招来 啊， 最后把这个事儿弄得就是鱼死网破的那个样子。那女孩说呢，这我都在老家说了，我们的老家很质朴的，说我的男朋友是北大老师啊，这个你又是许诺我能考上北大，结果考不上，说你要不然给我点钱，我回去办个生意就拉倒了。老师还不给钱，他就把他男朋友叫来了嘛。 哎，马先生这话我觉得有点阴啊，那意思上了法庭，咱北大还真有点怕，是吗？ 对，你肯定有见不得人的事儿。就这些年，因为我其实写了一个博客，我这个光荣没守住，我写了一博客，但我没微博啊。那么我说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你北大肯定不是一个净土， 今天全社会这个乱象大家都看得见，那么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呢，尽管那个邹恒甫哈，就这个老师的名字很怪异不好记，就邹老师说的是非常刻薄的一个话，他说的全是什么，这确你不用说，他这个话肯定是过分的，如果他说竟是，这事儿就有点不更不好打官司了，他没有特指是谁，全指是全是是指了所有的人，他是指的好像是他们那个哪个学院的，不是指北大，他是指的北大一个什么学院，我就 他开头的这个那个微博呀还是博客里边讲的就是一个泛指的概念， 泛指 什么你们教授系主任或者什么什么， 对 到后来呢给逼得狠了呀，他自个儿也说，其实所以现在也有人说呀，说你邹恒甫这么说话呀也把自己的公信力毁了不少，就是说他现在自个儿也说我这人说话就好夸大，对吧，但是那意思呀我也不是完全没材料，是吧， 但是你知道那篇那个博文吧，看了之后其实你画面感是很强的，就是 什么画面给我描绘一下对对 不是你看的时候你看那文章你没有画面感吗，那感觉就好像你知道日本不是有很多那种比较特殊的那种餐厅，可能那个服务员穿的衣服都特别特别的单薄，特别特别的少，可能你要对他上下其手他也是欲拒还迎的这个样子，所以就是说他给我的感觉，所以你说后来为什么这个餐厅都火了，人家真的是就觉得说这地儿肯定是可以干些什么而且不会出事儿的， 中国呀这个不搞这个卖淫合法化呀，逼的一些嫖客呀，真的就是整天听见风就是雨，你知道吗？这个 我不是这个意思 啊，你不是这个意思， 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这个人真的是，就是说他用那个文字的那个叙述的方式真的很夸张，夸张到我都有画面出来了。 对， 那更何况是一些满肚子想法的人。 对，他说完这话以后，最我觉得啊，就是北大处理呢，应该先冷一下子，先冷静一下。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他说我们纪委已经查了，没这事儿。那马上网民就说您那纪委是自个儿的纪委，说你有本事你让别的纪委来查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有的网民说什么，那好，你北大的纪委这么多年查过什么，你能跟我们说说吗，就这事儿是假的，那真事儿你跟我们说说行吗，那您一下北大纪委就傻了，说我们是查了有些真事儿，但这也不能跟你说呀，那说不就更乱了吗，所以这就是过去说越抹越黑，这种事情就不能往深了揪，因为今天的社会的整体的这个状态哈，每个人都心知肚明。 那你看，就是，所以我比你想的简单，而且看来我对北大的了解比你简单，就我就觉得北大的反应不说多牛吧，但是算正常吧。任何一个机构，你说我这教授院长整天到那儿去搞女服务员，这不是我这个斯文何在等等，我一个本能的反应也要去澄清啊， 是是是，但是你要学会正面的，学会冷静的澄清。他那个语言的，你看了他那个微博了吗？我倒是看了，最后的语言都是这样的，就是什么什么你不得好下场，反正就是穿文革语言。这个很多老百姓就不干，老百姓看惯了这种吓唬人的话，说你这明摆着是在吓唬人吗？打官司在诉讼之前双方是平等的吗？你说他绝对不会有好下场，你看他最后一句话一定是这个话。那这个在他正面，尤其作为一个团体，你北大毕竟是一个组织，是一个团体，邹教授毕竟是一个个人，曾经是他的好像是经济学院的院长是什么玩意儿，被用了一阵子给辞了， 这个、 就为这事儿。 这个说起来啊，又跟我们这儿有点关系。要不说我就老提这张维迎啊。这个张维迎和邹恒甫这俩人我都不认识啊，这好坏咱也不知道。但是呢，确实有件事儿啊，我自己心里稍觉得还有点对不住张维迎。为什么呢？我就连起来想啊，几年前呢，我们做过一个节目。当时呢，这个邹恒甫啊，原来在这个光华管理学院，后来呢被辞退了。那个院长好像就是张维迎，他被辞退了，辞退了，他就在博客上写了很多所谓的黑幕，当然都没有办法证实，因为这个事儿啊，当时也是变成个公共议题，我们也就是引用他的博客，说了说，说了说的这个，当然毕竟是没有经过证实的，听说到后来这个张维迎教授对我们还有点意见，我在节目里还说过，我说这个反正有点不好意思啊，可是你就能看到这个邹恒甫也挺有意思，咱不了解他是这么多年了，你看一直到现在，好像 耿耿于怀，他好像2006年的事儿，六年了，这个事儿没完没了，然后去纠缠这个事儿，他认为北大没给他一个正当的理由就不用他了，这是我们也是从有限的这个 这个网络的资讯中看到的，究竟怎么回事，当时给了没给我们都不清楚。 嗯， 但有一个特点，所有的网民他只相信有利于自己想象的东西。 嗯， 他不知道何为正义，何为对，何为错。 有一个微博嘛，叫曹林的，就还说呢，是就是你说的意思。他说这件事的关键并不全在邹的爆料，而在于广大民众的相信，甚至可以说相信是先于爆料的。他还说报与不报，相信已在那里。传与不传，不满已在那里。 对，因为北大不仅仅是这件事儿，北大有很多事儿啊，就是这些年连续的事儿。比如，北大一个教授被网民誉为叫“三妈教授”，就是什么什么他的滚什么什么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就是大概是这么个几句，就是骂了几句话，那网民不干了。网民认为北大教授都是很斯文的。 嗯。 出了这么个事儿，还有咱们刚才一开始说的，还有各种什么文凭的事儿，还什么什么教授都职称的事儿，我们都闹不清楚。但是一次一次的，北大是个最高学府，我老说它是所有学校的一个榜样。你这个学，你是不是榜样？你自己认为社会是怎么认为的？社会认为你代表中国大学，那你这个乱七八糟，包括他们校长的下跪风波也很大。多种事儿都出现了以后，那网民一定相信有利于自己的。 我怎么听着马先生跟北大的仇比邹恒甫大？ 我是， 咱们这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，待会儿再辩解。 好， 在这个马先生辩解之前啊，他在广美可以先说说，广美也经常是被人在网上泼脏水的人啊。 你看， 和 还没洗干净， 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。 这样讲吧，就是说，身为一个所谓台面上的人吧，其实是最弱势的。我觉得，就是以前可能我们比较担心那个狗仔队啊乱拍乱写，但后来现在发现狗仔队其实他们很多东西都是抄网民的，就是他们可能不一定，他们根本就不用出门了，也不用去拍照了，也不用去搜集资料了，他们可能在网上看一看，哎，有谁出来爆什么料，有谁又泼了谁脏水，谁又抹黑了谁，他就把那个东西搜集，然后就写成一串东西，这就成了文章了。所以我现在觉得最可怕的不是狗仔队，而是颇有居心的写手跟网民们。 我真有共鸣。我跟你讲，某种程度上我还这个认邹恒甫，毕竟是实名举报，对吗？就是说，我跟您要讲讲，所以今天就讲我们这个节目，你知道吗？锵锵三人行这十几年有过几次啊，那就要停播了。这么跟你说吧，就是生死存亡。我跟你讲，为什么有件事啊？我经常也想这个公开说说这个事儿，就是说，中国的媒体都是有界限的，这个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往往我们惹麻烦出事儿的时候是什么？网上，包括呢海外有些个反共杂志，他呢拿这个锵锵三人行啊做幌子，说你们谁谁谁啊，锵锵三人行说了一句什么什么话，可是实际你是断章取义啊，我们是一整集节目啊，他拿你说一句话或者你说了讨论一个话题，接下来这篇文章全是他的反党评论，那么全是他的评论，然后这个东西呢传到网上，传到海外之后，有关部门或者说广大群众就会觉得，哎，都是从你们这儿出来的。我跟你讲，我自己还真觉得，就是说我就像是那个茶馆开茶馆那叫什么呢，王立发是不是？ 对， 我就像是那开茶馆，我说你啊，你不管是拥护共产党还是拥护国民党，你不管是想颠覆政府还是想支持政府，那都是你的事儿。我的事儿就是开茶馆的，对吗？我就觉得不管你是什么观点的人呢，你这种做法就拿人别人当这个挡箭牌啊，这个不是好汉呢，对吗？好汉做事好汉当嘛，对吗？ 对对。 所以我就觉得，甚至我那天想起来，就是说革命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你要是为了某种目的，是不是可以不择手段？因为你要是不择手段了，你把我茶馆砸了，是吧？我不管你什么主意，你砸了我茶馆，我就反对你啊。 对，砸了你的饭碗。 对啊， 你觉得你冤了吧？你在这不停的辩解，然后去说明这个事儿。 你也要辩解跟北大的关系。 不，北大是这样啊。我们切身感受，这很真实。我80年代时候是做编辑，我从小没机会读书，我就没进过大学，所以对大 大学就是向往的，那对北大就是更向往的。但哎，有幸的是我有作者在北大，我就去北大去找作者。那这那时候八十年代进北大的时候，没有现在这种现代化的设施，这个大楼什么都没有，北大非常静谧。尤其我去的时候正好是个中午，就感觉那鸡鸟叫啊，那个北大的那个有偶尔还有人读书啊，那个感觉很好。但不幸的是我这些年又去过北大，完全是个商业气氛，到处都是那个灯红酒绿的感觉，各种餐厅，这个餐厅我倒没去过，这餐厅孟桃园没去过， 在哪儿？ 它有高级餐厅， 它有火了 啊，对，对，它有，它这些呢都是这几十年商业追求的一个结果，再加上你看到的这些事情，尽管这些事儿都是个人做的，北大可以出来阐明说，哎，这老师是我们临时雇的，那个不是我们的，我们已经开除了，这都可以说，但所有的事情是发生在北大的，包括。这个邹教授去向他泼水，甭管是污水还是什么，那么他总是有一个前因后果。这个为什么发生？他想过没有？我们过去知道的北大的都是如雷贯耳的，李大钊、蔡元培、 是 陈独秀， 哎，你 不是，全是这牛人。 你还别说陈独秀， 现在你说不出来了。 陈独秀原来好像真的还是涉嫌嫖娼的，是有这个问题的。当时胡适还为 他，又引用你这句话了。 哎，对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 没 过去的事儿， 这是过去的，是那个时代特有的那个一些情况。 但是那时候的文人的他是有风骨的，我们今天看不到，因为我们也不能要求北大必须有这个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全社会。现在这个状况是吧，我老是拉平了看都差不太多， 是， 但是你毕竟北大是一旗帜，我们过去认为就是两个事儿必须提北大，第一就是新文化运动，第二是五四运动，对吧，都是那是发祥地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引进的地方。 哎，我们 是吧， 马先生绕回来了，他这意思是我是爱之深责之切， 所以呢出现这种问题呢，确实对全社会来说呢是一个很难堪的。我这个写博客的时候，我还专门查了一下资料的时候，我当时查完资料我愣了一下，我后来我就把它写在后面，写了一句话，是什么呢？北大呀是1912年改的名，叫北京大学，之前叫京师大学堂，是1898年，就是他14年以后改的现在这个名，到今年整整100年。 嗯， 你知道北大有一个东西是缺损的，北大到今年没有校训，你知道吗？嗯，你看你也不知道吧？ 校训 他没有，别的那大学都有个校训， 我们武大都有什么弘毅啊？ 啊，什么他都有校训，他居然没有校训，他在这个整个北大介绍中，校训这是空着的。 为什么呢？ 就是拟不出来，就是。老一辈没给你，晚一辈不敢你了，就现在变成没有校训的一个大学，这是让我比较吃惊的。我认为你像清华呀、北京人大呀、这个就中国人民大学呀、北京那个北师大呀什么这些学校全都有校训的，这个学校。你觉得这很新鲜吗？ 不，就是我听出来了，就说这个马先生啊，实际上啊是这个什么呢？说这事儿呢，实际上是说那事儿的，但是呢， 你这有点挑事儿。 不，我就说到本质上， 我要愚钝一点，我那个事儿没听懂，那这事儿听懂。 对，这事儿，哎，咱就说这事儿。你觉得在今天这个社会下，像北大遭受到这么一种指责？他的这个反应，你看马先生不大看好这种反应，你 不可能通过法律变出这个事儿的正确理 由，所以很多时候就不能够通过法律。那就像刚才文涛讲了，有人来踢你茶馆了，你怎么办？ 那就出来，哎， 有点踢馆的，有点 踢馆这意思特别好， 有点踢馆的意思， 那我绝对知道怎么办。你作为一个常态经营的茶馆，所有来踢馆的人就是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你就是最简单的方式，一定不能过激，你不能因为你跟他拼命把你自个儿给砸了。有时候他来踢你的场子是你自己给砸的。 嘿，我捡你这茶壶，我跟他来一把。 对，所以我觉得他在其实在第一个回合的时候，就是这个邹恒甫呢认怂了，就是说我说话说冒了，我是平时夸张的，我什么，那北大马上就一个高姿态说，既然邹老师已经认错了，那我们就怎么了。结果他第二步呢，咣当，他没有收回来，他去诉了。这一诉，邹马上说，第一我不怕打官司，第二我有证据。 哎呦，这也， 你有一个证据， 咱们 你后面就不利了。 咱们先去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广美， 对啊，所以你刚才问我，我就觉得真的就像您讲的，什么都别做，怎么做都是错，怎么做都会死。我给你举我前一段时间我在我的 微博上面发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图片，那是两头牛走到了河边，然后看到那个河上面有一个漂浮物，然后前面那只就说是鳄鱼，后面那只就说是木头，前面就说是鳄鱼，他也去点点它是鳄鱼，后面说是木头，然后前面那个就一直怎么不动呢，但是鳄鱼，后面就说是木头，最后前面那个为了要证明它是鳄鱼，它跳到那个那块貌似木头的东西上面，咱那鳄鱼一翻身就把那个牛给吃了。也就是说，当你想要证明一个真相的时候，你是会有可能会失去生命的。 嗯， 结果 这话更厉害。 后面那个说那个是木头的呢，下一条牛来的时候，他还告诉人家是木头。所以你遇到那种指鹿为马，就是他摆明说瞎话的人，你是没法跟他辩的。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觉得木头就木头咯。 这个现在这是个问题，你比如这个网络呀，基本上啊，就是这个谣言呐、或者什么也太多，太多的情况下呢，你说你是。你不搭理他吧，你不搭理他，他们说有一个叫黄金一小时原则，就是对政府来说，如果一旦一个谣言出现，一小时之内如果不辟谣啊，一小时之后辟谣就不如传谣来得更快了，你知道吧？哎呦， 所以我就觉得今天社会的这种心态呢，是我们这个这么多年啊这个社会积累的一个问题。那么作为像北大这种学府，你的公关意识要强，而不是用一个强势。有很多人是这么反映的，就是说邹是一个个人，他是一个团体，而且是个强有力的团体。你在这个方面的时候，如果你表现出了一种极为强势的心态，你永远不能获得社会的一个支持， 同情弱者 永远是这样，这是我们的文化心态，跟这个事儿的真假无。 来为您播出《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》， 是吧？ 对，说什么？有什么可说的？再说你确实有教授可能。